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马赛克壁画在黄海北道各单位落成，描绘两位伟大领袖太阳像的马赛克壁画，描绘他们两位登上革命圣山白头山顶的马赛克壁画，和描绘他们两位满面春风站在丰收田野上的马赛克壁画，分别在恩情畜产专业合作农场、林山药草农场和新西郡花城合作农场郑重地落成。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分别在上述单位举行。